生活过得怎么样，哈哈。因为雨水天气比较多啊，然后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了，比如说这个迟到啊，或者坐飞机延误啊，各种等等的 受影响， 哎，受了一些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说一说，聊一聊，对你来说比较难忘的一次，比如说您是迟到的经历也好，或者是延误的经历也好，总之是没有如约的来到达的这样一次经历。 好，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聊一聊。 比较难忘的迟到或者是延误。 延误啊，对，反正您跟我们说一说，最后这件事情给您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啊、 必须说自己吗？可以举报别人吗？ 可以 哎呀，那我可有的说呀。 哎呀那这个咱们台好多同事特别喜欢迟到，像什么高磊啊， 回来一会儿人家又被领导问，我怎么听说你老那个迟到啊？ 没有，领导啊，你们怎么听我们节目怎么还 记账啊？ 还信真的呀？ 我天哪！来，大家说说自己迟到或者延误的经历，或者说别人的啊，您经历的都成、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哎。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的内容。 哎，占用高速公路公交车道的违法司机会受到处罚。 还有北京市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进行了调整。 还有北京今天进入了主汛期。 好， 这个消息有点让人紧张啊。 主汛期我们一直以为前几天不就进入 了 吗？ 所以很多工作人员还会很辛苦。 哎， 另外下雨天的雨具也开始拼创意了。 还有国产魔幻片咋都成了烂片王呢？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关注一下昨天7:40交管局涉车案件侦查专业队和清河交通大队之交警在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建祥桥南设卡，然后呢设卡应该是啊、这个短时间内拦截处罚了大批占用公交车道的违法司机啊，这个探通密度不足，多数常年往来这条道路的这个司机啊，对于探头的位置早就了然于心 啊，都记住了、 连那个导航都不用 使得这个高峰时段公交车道的效能是大幅降低。这些司机都因为违法占用公交车道被罚款200元。哎，占公交车道是不是还得扣6分啊？但是快速车道好像是扣6分啊， 目前 车道是多少？ 对，目前本市高速路公交车道遭占用的情况比较普遍、啊，京通快速路等处的公交车道探头位置早已被司机们摸清了 啊。 每逢即将抵达探头下方时，违法车辆又会刹车并线。你像，他一会儿又出来，一会儿又进去，对吧？搞得别人也走不痛快，使得守法车辆的正常行驶秩序受到了更多的影响。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法规，保证安全通行啊。别给自己和别人都找不痛快。 再来看一下顺密路、木烟路，都是顺义的重要市级交通道路。那道路现况等级为2级公路，设计时速60公里。近几年随着交通流量增长迅速，交通拥堵问题比较凸显。今年这两条道路将会缓解拥堵。顺义今年将会完成顺密路、木烟路的疏堵工作，解决重点路段的交通拥堵问题。明年顺义中甘渠路改建工程将会开工，规划与河北燕郊进行链接。 再来关注电动汽车，本市纯电动汽车保有量呢已经达到了18.7万辆，随着数量的快速增加，电动汽车的安全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昨天呢，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联合发布了新能源汽车质量安全监控平台数据和北京市新能源汽车指数。目前已经有将近10万辆电动车接入本市质量安全监控平台，车辆运行当中出现风险可自动上报。不过车主不必担心，接入信息并不包括车主的姓名等等这种隐私信息，主要是车的情况， 车一出毛病，哎，自然就知道它电动的嘛，电子的，哎呀，真是高兴。 再来关注一下啊，针对目前家电售后维修业存在的乱象，近日是消协联合苏宁易购、格力、海尔、美的、海信等家电品牌以及众多售后服务企业共同发布了大家电售后服务 6S 标准。 这更厉害了， 已经不是 4S 了啊， 对， 叫 6S 标准。 都包括什么呢？ 倡导这个叫30分钟响应。啊，就你要是报修30分钟响应、保修期延长等新服务标准在北京落地升级。 哎呀， 那这个售后服务行业 6S 服务标准都包括哪些呢？ 嗯， 是为消费者提供空调、电热器、油烟机等七类家用电器的免费安全检测服务和净洗保养七折活动，以及30分钟响应、24小时内上服务上门、家电维修后保修期由三个月延长至180天。三个月延长到180天，180天是几个月？ 三个月是90天呀！ 啊， 180天这 等于6个月， 半年嘛！ 啊， 你说他也是，就说延长半年就完了，倒腾着 穿。哎，180天听起来长。 哎，不过刚才我听那电动车那信息，我突然想一个事儿、你说以后要是都是电动车的话，是不是这违法就不用查了？车辆自己就给你上报了、比如车辆自己，我又走了公交专用道之类的。 你这个叛徒！我要卖了你！ 那你能把我怎么？卖了他！ 我骑自行车，来，再来 查的更容易。再来 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的消息。 又有个新的消息哈。北京市对这个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也有了一些调整，市财政局昨天公布最新政策，明确了新能源车补助的对象是消费者，消费者应该获得的补助资金由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者销售机构先行垫付、汽车生产企业或者销售机构申请中央和本市财政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车辆销售价格的60%，但是要垫付给消费者不是给你自己。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8日前发布，蓝皮书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2000年至2016年间进入世界城市行列的城市呢，由227个增长到了361个，增幅近60%。其中，中国入列的世界城市从2000年的6个增长到了2016年的33个，实现了近5倍的增长，总量上仅次于美国。那香港、北京、上海都具备了冲击顶级全球城市的条件。这是各种评比啊！ 这是哪个单位搞的？还挺会弄的 啊，是吧？ 世界城市还不行，还全球 城市，城市 更高呢。 哎呀，你们这个单位还是吧？ 宇宙城市， 哎，是 挺厉害啊。记者呢也从市人力社保局获得一个消息啊，本市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大学生创业版，在校大学生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和留学回国人员等等，都可以享受免费的资本市场服务和人力社保公共服务。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 来看看、嗯、我觉得有一位叫做夏末倾城夜半凉的朋友啊，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他、啊、他说大帅王一早上好，我来说一个啊，记得那一年学姐给我发信息说，哎呀半凉啊，那个晚上八点钟我在哪哪哪等你 哦, 哦， 你到时候来找我，然后我晚上七点我就收拾好了，我就准备出发了，结果这个时候兄弟宿舍聚会，对不对，让我过去聊一会儿啊，我这个人是不是义气啊，我得过去、 啊、 哎，我得过去跟他们聊一会儿 啊, 啊， 到了那以后啤酒对白酒先干两个，哎呀这兄弟豪气，哎，结果没两口断片了，然后再有意识就是第二天早上了，后来学姐说那天晚上她大概等了我五分钟就走了，因为幸亏我提前汇报了、 哦、 说我、师姐你还没到吧，我先去兄弟宿舍聊会儿天啊，后来又汇报了我喝点酒啥的，结果学姐好像就稍微生了点气，然后后来就、没有后来 了， 要不说喝酒喝酒耽误事儿耽误事儿啊！你要是那天不喝酒，你很可能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个师弟拿下师姐的这样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了。 这是师姐拿下师弟吧？ 哎哎，哎呀，你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对，所以这有时候迟到不是你主观上想迟到， 哎， 客观上没办法被延误了，被迟到了啊、 嗯。 所以说说自己，说说别人都行。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到北京文艺广播，我们这儿有很多特别有时间观念的，像神说， 嗯、 这么多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大病小灾，从来没迟到过，不管工作学习还是约会。 你看啊，还有一位叫陈奕迅也说了，有时候那个啊，他这个不是啊，他是 Remy 说，从小到大。从未迟到过， 嗯， 还有没出过海的老船长也是说这个话，对我来说的话，我跟你们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迟到过， 哎， 这个应该是跟我当过兵有关系吧？我是非常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人，真的让人很头疼。 那就还是经历过别人迟到， 哎呦， 对吧？ 真的呀？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见过什么样就让你最 头疼的 迟到的人的？就是什么样子的事情， 还是七月这条有冲击力， 嗯， 呵呵，马上就要迟到了 真的假的，我看 这么早就迟到吗，你们单位几点、八点上班， 哎呀马上就要迟到了啊！那他现在不会回复我们了，因为现在、你已经迟到了， 来不及了、这个艾米丽说，那就是15年去菲律宾、飞机无限延误，在机场待了48小时，进出关两次，给你们看图，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个那个、 进出关两次， 护照上 两次边检， 对，一会儿被注销，一会儿进去，一会儿被注销。 哎呀，哎，这个其实大家还真是啊，有没有过那种延误时间特别长的时间？这个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叫48小时，这已经够长了，这两天吧，在哪儿？ 阿范说啊，高中一模考试迟到算吗？那哪个算呀？你觉得？高考迟到算呢？ 你这个一模考试都能迟到啊？你告诉我你后来得了多少分吧？好吧。 对对对对。 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各位，就是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样子，比如说迟到的经历，或者是你们曾经见过什么样子的人迟到了？ 对 啊， 你经历过的迟到， 对对对，他迟到到什么程度啊？总之是没有守约的那些事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进入主汛期这个事情啊， 哎，还要持续到9月15号。 嗯嗯，根据往年的统计预测，主汛期一般是从7月下旬开始，持续到8月10号左右啊。主汛期期间呢，降水增多，例如2017年的7月20号开始，北京进入了降水最集中的时期，降水约占整个汛期的5到7成。 嗯，市防汛办新闻发言人刘宏伟介绍说呢，从历史上洪涝灾害的统计看，影响大的降雨都出现在主汛期， 嗯， 这期间降雨过程这个强度比较大，范围也比较广， 嗯， 最近呢下下停停成为京城流行的降雨节奏了啊。从15号开始，北京雷雨频扰，呈现连续雨日多、雨量大、暴雨点多、夜间雨势较猛等等这个特点。 嗯， 从降雨量可以明显看出来啊，这几天北京的降雨东西分布不均，夜间雨势更强一些，尤其是以这个16号夜间到17号早晨的降雨是最为典型和突出啊。这个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北京的西部山区和沿山一线。 造成天天有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北京正处于近年少见的低涡天气系统的稳定控制下。 听不懂啊？ 哎，一会儿问问吧。哎，问问这个低涡。 嗯。 哎，为了连日雷阵雨天气，它提供了一个动力条件。同时呢，最近北京这个中低空一直有较强的偏东气流，这个能懂吧？ 嗯。 啊，把海上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又输送过来了。 哦。 输送过程当中受到北京西部太行山脉的阻挡、抬升。从而使北京西部出现了较多的雨水 啊、哦。 简单来说吧，动力条件和水汽配合忽然默契了。 嗯， 北京想不下雨都难 啊、哦。就是有雨水，就带着雨水的云啊、哦， 对， 飘过来了，飘着飘着到了叫西部那边是吧？ 啊， 到了西边给挡住了，不让过。然后他说：“你不让过我就哭。”然后一哭，哗。 那你这听着像下到了山那边、 哎、啊！当然，我们来也是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这个临近的天气情况啊。 哎、 我们一会儿的连线的时候也会详细的问一问我们的气象工程师。那当然，下雨天呢，现在呢就会发现路上多了很多非常有创意的雨具， 哦、 对吧？ 对对对，防雨神器、 啊。 那在各大购物平台上呢，销量最大也是最实用的是一种防雨的鞋套。这种鞋套呢价格在10到15块钱不等，采用 PVC、也就是聚氯乙烯这种材质来制成啊，轻便拉链设计，有低筒中筒多个款式多种颜色、雨天你套在鞋子外面，既时尚又能摆脱湿鞋的烦恼。 这个不就是把等于说做大一号的雨鞋是那意思吧？就那种感觉。 是小一号的雨鞋。 不它是等于说把雨鞋那种 把鞋做得更大。 把雨鞋做得更大一些，然后就可以直接套在你原来的鞋上。 哦。 这样的话，原来你比如穿雨靴，你还得把鞋脱了，对吧？ 对， 光着脚穿。 单位还难受。 哎，然后它这个等于是直接套鞋上。 哎，雨衣、雨伞等这个雨天通用产品呢，也在拼创意啊。最萌的是孩子们穿的一种网红飞碟雨衣，样子就像一个飞碟，下面是一个圆形底座撑起的伞布。上面连着色彩明亮的雨衣帽子，设计成了一个什么小黄鸭呀，小猪佩奇、 哦、对对对， 哎呀，反正总之大家这忽然间就拼起了这种 这个特别好、啊、就是你看有很多，我就看到有很多的妈妈会发一些视频，就说哎呀，孩子盼着下雨天盼了一个月了，这雨衣都买了半年了啊，就盼着下雨，然后呢等等的，反正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样的这个就是雨具对于他们来说在雨天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痛苦了啊。 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说我愿意、 哎呀，我这个今天说迟到，没想到说出了很多爱情故事。耗子说了， 雨天出生，所以雨天就特别亲切。至于因为雨天迟到，最难忘是高中时期，因为下雨上学迟到了，但是在公交车站遇到了他。此后长达一个学期的迟到再也没有碰到。 看人家也是不小心迟到那一次。 哎呀，对，你这老迟到，你以为老迟到就能碰到姑娘是吧？然后但是在夏天某个雨天， 哟，老是 大杂院小伙伴一起玩，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就是他吗？原来一直在一个大杂院住，至今雨天依旧怀念，路过长春街依旧怀念，有个美好的青春期，浪漫的迟到。一看这故事， 哎呦， 连具体的地点都出来了。 对对对， 长春街那边的公交站啊， 回头咱也去逛逛。 那个，哎呀，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真的是 人老心不老的感觉。 没有没有，就这种感觉是特别浪漫的，尤其是在雨天，我相信他一定会经常想起那段岁月那个故事。 对 对， 未必去干点什么，但是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 你看王林这。有个同事每天都迟到，领导天天找他谈话，没什么作用，最后结果是他上班的时间比我们晚一个小时，下班也晚一个小时，这样解决。 这领导聪明， 领导觉， 哎， 不是，主要是领导累了，领导天天谈话。 既然我改变不了你，我改变我自己， 我改 世界是吗？ 对对对， 你看，再来看一位老板，韩冰说了，哎呀，我想起这个来，我就忍不住要开心一下，就是我们头啊，在机场的椅子上睡着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然后他就勃然大怒，他就问人家飞机场的人，为什么不广播叫我？为什么不广播叫我？然后人家说，啊，先生，我们已经叫了，而且那个人不是已经上飞机了吗？原来在同一架飞机上有两个人同名同姓儿，你说寸不寸？ 那个人也迟到了， 那个人等于说也喊了， 那个人也迟到了，要不然喊他干嘛呀？ 估计也有可能是怎么着的，就比如说喊啊，大帅，大帅。大帅，请您马上登机。然后这个时候人机场上人过来说，哦，大帅已经登机了。好，不喊了，走。 这种事儿的几率极低啊。 对，你们头还在那睡着呢，做美梦呢，马上要签个几个亿的大单啊。你看一片掌声。 结果还有那个起哄了，太坏了。 一片掌声啊。 但你看没出过海的老船长那么爱准时的人。他遭遇了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哦， 这个话题啊，我这个家里，哎，这个尤其我这个岳母啊，每回带出去玩，我都得提前一小时到他们家。 哦， 哎呀，他们还是得迟到啊。 哎，前两天那个网上有那个小伙拍了一视频，就是吐槽这个女朋友迟到的事儿啊。他是这么说的，他是怎么着？比如说女朋友给自己打电话说啊，那个今天出去玩吧，然后他明明躺在那睡觉嘛，然后他说。小伙说啊，行行行，那我那个过半个小时过去接你。然后那个女朋友说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开始收拾。然后小伙一看，哦，好，继续再睡，睡半个小时起来以后，然后给女朋友打电话说，啊，你怎么样了？说哦，女朋友说，哎呀呀呀呀，我刚开始洗头，你稍等我五分钟，等我五分钟啊。好，小伙马上开始起床、洗刷、收拾。又过了一个小时，给他打电话，你怎么样了？哦，亲爱的，真对不起，你等会儿啊，我马上化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然后男朋友说，哎呀，我已经在你楼下等一小时了啊。 好，摸清楚这规律、 哎，摸清楚规律，其实你可以从容应对啊。 哎呀，弟妹呀、啊，你找一心眼多的、哎，你看你这累呀、啊。我们来看看、这个、 马上要进广告了啊，大家说一说迟到的事儿。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6700-2877。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受到月坛南桥北向南事故的影响呢，西北二环安定门桥到月坛南桥外环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辆行驶缓慢，而西直门桥东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南四环大红门桥西向东也有事故发生，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公益西桥。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事故的发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延续下挫，全天缓慢走弱，美盘公布的美国7月14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20.7 万人，创1969年12月以来新低，金价加速下跌，录得日内低点1211美元，随后小幅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22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来来来，看看大家都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迟到的经历啊。 对对对，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你经历过的迟到。 哎，或者是您自己的，或者是看到某些人迟到的一些现象。 没错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聊一聊吧。 哎，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听我们节目会迟到啊。当然就说了，只要每次听完你们的节目我就肯定迟到了啊。这是用我们节目来卡点儿。说因为我们是九点上班，每次都是8:50左右到公司，每次在车里都听不完，偶尔有一次听完了，哎，那肯定是迟到了。 这个悲喜交加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啊。再来看小绝尘，印象最深的一次延误让我感觉快疯了。 哦， 那是2013年的9月18号。 嗯， 当时是农历8月14。 哎呦我天， 我去办这是重要的信息。 哦， 我去办一件公事。 哦， 路线是开车从大兴的旧宫旧中路上五环去市社保局审批一个表格。 嗯， 然后拿着这个表格去一趟宣武医院拿一个文件。 哦， 再送到市旅游委，然后我再回了大兴。 哎，火 正常情况算上开车停车办事的时间3个小时我能解决。 嗯， 结果我错误的估计了节前的北京卡。 哦， 8月14吗？ 哦， 对吧。 嗯， 我早上8点出发。 嗯， 晚上8:30才到家。 哦， 整整一天都堵在路上。 嗯， 我开着车还是一个手动的。到家的时候左右脚都疼得要死。 哦， 哎呀，实际上所有办事的操作加一起连半小时都没有。 哦， 从此我坚决拒绝在放假前一天开车去城里办 办事儿，需要跑好几个地方的事情，我就更不去了。 这个确实是这种的，就是真的。如果你碰到就是在城里来办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你一天一上午就可能就干一件事儿。啊，一上午， 你像节前大家联络本来就多， 对， 相约出去还要早下班的， 哎，我还以为他刚才说了那么多去哪儿送那个文件，我还以为比如说，哎，把病历送到了那个什么局去审批啊，然后 听着好像跟出去玩什么受伤什么有点关系，我也搞不懂啊，哎，这我们推理一下， 哎，再来看一下啊， 嗯， 往里偷钱说了啊，有一个朋友呢，去年参加职称考试，一早打车去考场，哎，告诉司机考场的位置，就和司机聊天了啊。聊天的时候呢，听师傅说，哟，昨儿这人特多，哎呦，都是参加考试的，所以我们去那儿跑堵死了。我朋友当时就一愣，昨天人特多，嗯，然后赶紧拿出准考证一看，哎呦，考试是昨天的， 赶上师傅还了解， 哎呦，您这迟到一天，得让师傅改道，直接奔商场购物去了，您心大不大？心大不大？ 不是，你凭什么呀？你都没考，你还奖励自己？ 安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啊！ 哎呦，这个女同胞的， 你看 道理许多啊！ 哎，你看人家这个心态的转换，说第二天穿上新裙子上班了， 嗯， 人同事看他，哎，看到他问他，你考怎么样啊？嘿，没考成，看错时间了。 哎，是不是诚心的？ 哎呦，你看这个，我觉得， 哎呀，任务完成， 这姐们心态真好，我们都向她学习一下啊。 那这工作还都干不干了？哎，你瞅麻团儿， 来来来， 麻团说：“我有一朋友，每次都是迟到一小时起步 哦， 一小时起 啊。 哦”所以我们每次和小伙伴约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约好十点，我们就告诉他九，嗯，点啊，咱约了九点见面。 哎， 十点准到， 对， 很准时。你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人很准时。 对对对对对， 啊， 就看你通知下通知人的艺术 了。哎，对对 对， 对， 对，哎。 还有一位叫韩露说了。我是河北人，在北京上班，然后天天开车去， 哎， 一遇到查车那是肯定要迟到的。哦，对，知道，有时候进京的时候有遇到那查车，那个路上真的那个堵哦。 对，人家为了让你念都怪你叫大帅哥了。 嗯，本来就是讨厌。 哎呦， 接下来， 哎，我怎么胃疼。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新增了七个小项，共产生109枚金牌。 国际奥委会18号宣布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新增七个比赛小项，届时总共将产生109枚金牌。同时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比例进一步提高，参赛运动员的男女比例更趋于平衡。 嗯， 哎， 当天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通过了有关北京奥委会就北京冬奥会项目设置的方案，新增了七个小项，分别是女子单人雪车、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跳台滑雪混合团体、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啊，分男子和女子，然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 不是， 你们分别都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 听着都挺酷的，你知道吗？ 哎哎， 相比平昌冬奥会呢，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运动员总数减少41人，为2892人，提高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比例为赛会的一大亮点。据了解呢，北京冬奥会上女性运动员在全体运动员当中占比为 45.44%、啊，也创下了冬奥会历史新高。女性运动员将参加46个小项，同样为历届冬奥会之最。参赛运动员的男女比例，刚才我们说了，更趋于平衡了。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重磅的消息啊，喜欢那个篮球的朋友的，对，就是7月20号，雷霆队已经达成了一笔三方交易，并且送走了昔日全明星前锋卡梅罗安东尼。 哦， 据了解，雷霆和老鹰雷霆老鹰和76人达成了一笔三方交易。具体交易方案是，雷霆将安东尼和一个2022年受保护的首轮选秀权送到老鹰，然后老鹰的丹尼斯施劳德被交易到雷霆，老鹰的麦克 等会儿啊，有点喘不上气啊。麦克穆斯卡拉被交易到了76人，76人的卡巴罗被交易到了雷霆，76人的贾斯汀安德森被交易到了老鹰。 哎呀， 听懂了吗？老姨 老姨， 哎呀， 谁是你老姨？那也得是老姨夫。就是他们 三 折腾了一下， 三方给交易 了一下。这个老鹰和雷霆之间有一笔交易，后来他们仨还有一笔交易，对不对？ 哎、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啊，总之出现了一个重磅交易啊。 那就是为什么他把这个这么关键的一个人物能够交易出去呢？ 哎呀，这就是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对不对？ 哦、美国呀， 为什么就只有一个字儿，钱？ 他们那儿 还有成绩， 他们那儿总负责也是看的是钱，我看。哎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你知道他开会的时候，突然说实话就灯就黑了。 什么？ 忽然，真的你不知道吗？ 啊！ 他们国家那总负责人 啊， 就说实话，屋里灯不知道为什么就黑了，然后后来嘚儿又亮了。 哦，好好。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晚上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提前结束了女子铅球的争夺。中国选手巩立姣以20米31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好。 不但取得了本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胜，更是取得了最近两季钻石联赛的6连胜啊！ 真棒哎！ 同时，也是巩立姣今年室外赛季的8连胜。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巩立姣首次在一场大型赛事里，同时战胜了两位死敌，分别是来自新西兰的亚当斯和来自德国的施瓦尼茨。这就是无敌啊！无敌是多么寂寞。 刚才那两个外国人的名字听着不像女的名字，是不是？ 啊，亚当斯和施瓦尼茨是吧？ 是吧？嗯，但也不能这样简单的揣测了啊！但还是要为巩立姣鼓掌加油。 哎哎哎 啊！真的太棒了，人家8连胜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对对， 各位遇到多少困难，咱们都要向人学习。两个死敌都被秒杀了啊！也不是秒杀吧？哎呀，但是 我 看他， 你说 有时候你看他投铅球吧，就都有美的享受，真是力与美的。 哦， 混合在一起的感觉。 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折磨。人潮人海中， 我本来想放另外一首无敌，结果放错了，重新来。 对。 好像是哪个电影里的歌吧？ 那个《美人鱼》里的嘛。 哦、啊， 然后那个 对对对对， 当然我们说到了篮球以后呢，有很多懂篮球的朋友就跟我们说来了， 啊、 想跟过去说再见，说了说这就是个三方交易啊。 啊，对。 雷霆觉得安东尼拿着这么高的工资却没有打出身价来。就是、 啊、表现不好， 觉得不值嘛。 对对对对对 啊，老鹰又觉得安东尼比这个施罗德身价跟这个球技都更好一些。 哦，你看、 哎、 有不想要的，有特别需要的， 哎， 事儿都是这样、嗯，找到自己合适就得。 哎，好， 笑笑小虎妈妈说， 嗯， 啊哈哈， 什么？ 儿子出生日期比预产期晚了6天， 啊、 这算不算迟到啊？ 哎呦， 这你还没辙。 您这个迟到啊。嗯， 还不短呢， 哎，还有一个就迟到更久的呢啊，我给你看一看 啊， 你刚才这是 你说的是哪吒吗？ 不是， 更久， 你这迟到6天是吧？ 啊， 我再给你看一下啊， 哪吒是不是传说被怀了一年半？ 不是不是，有好多来秀恩爱的，我怎么找不着了呢？他们就说自己媳妇儿有一个迟到15年的，有一个迟到21年才来的。 哦、媳妇儿是吧？ 哦，就说迟到了才来到他的生命当中，讨厌，赶紧出去罚站去。 那你看，还有这样新来说啊，迟到呵呵，这有什么呀？我发小就经常迟到，每次和他约周末出去玩，比如说约定10点吧，结果当天快10点了，我突然会得到一个消息啊，我刚起床，咱们要不然一个半小时之后再见吧？ 哎呦。 那你干脆就跟他约10点半得了。 对，这个迟到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有的时候看看大家对这个的反应啊。那个王小拽就说，我这个真的是特别不能理解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有的人他不是故意，确实是情况特殊就耽误了，这个可以理解。但有的是压根儿就没有时间概念。我们单位有几个年轻同事，就是上班早晨经常迟到，一年能迟到20-30次啊。然后呢有的更多，原来呢每次罚20块钱，后来呢从今年开始领导改政策了啊，迟到的话考勤，直接影响年终奖跟保险，然后从这儿开始就没人迟到了。 哦、 你说这是问题吗？对吧？你说你以前你的所有的迟到的理由都可以说得过去吗？说明自己生活不规律，就一个准时上班这么简单都做不到吗？你知道吗？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迟到的理由，比如说是这样啊，哎呀，这个路上堵车 啊， 这个马，我们说开会了啊，哎呀，马上就到， 红绿灯呢啊， 红绿灯呢，然后哎呀，这没想到路上堵车了，然后或者是哎呀，电梯给我这个堵在电梯上了啊。其实就一句话，我每次都特别想问他们这种一句话，就是，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半个小时出来呢？ 哎。那些理由，人家会是人家跟你说的吗？ 是吧？ 你也不组织开会。 哎呀， 是不是你经常实践？ 这个不是，我经常比如召开东城、西城啊、这个朝阳，这、哎，跟他们一起，对，朋友们踢个球什么的。 我还是多瑞米说啊，我媳妇儿，从我认识她到现在，从未准时过。不敢说她，惹不起。 那个。 你都说广播电台来了还不敢说吗？哦，这儿有一个，当迷途不知返，要说迟到非我老婆莫属啊。迟到了21年遇到， 哎呀， 还好从那一刻起他答应我再也不走了。 哎呀， 哦，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7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啊。剧情类音乐综合节目《这就是歌手》对唱季。 歌唱。 啊，这就是歌唱。 特别有感情。 哦，我今天好像感觉就是自己脑子反应有点慢，然后那刚才有一个朋友还说呢，说那个大帅你今天这舌头都打结了，你知道吗？是这样啊，来重新来一下啊。这个节目叫《这就是歌唱》对。啊，歌唱对唱季。 你怎么了今天？哎，今天开始播出啊， 哎，就这节目啊， 这个网络综艺节目呢，选择了对唱这个冷门的形式。 哎， 啊， 这个歌名也很冷门啊。 总之呢，比如说鹿晗、罗志祥、李荣浩，哇，李荣浩呢， 哎， 不错。 他们选用是男女情歌对唱，用这种方式，哎，这个其实倒是挺有意思，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往年我们经常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情侣对唱的歌曲， 后来越来越少了。 对，上 KTV 里你点歌的时候，哎，你还可以用这种方式跟女孩，哎，一起唱个歌什么的， 交流交流。 哎，结果这些年越来越少，我了解的少啊，还是因为我唱的少了。还是可能是， 哎呦，你是在这儿表示心呢，是吗？ 不是不是，可能是因为自己关注的少 了。那你不是上回还跟那谁唱了《康定情歌》吗？ 跟谁唱《康定情歌》？我就跟苗山唱过《知心爱人》。 你看看， 一不小心说漏 嘴。你们俩除了主持节目之外，还有这么多活动。再说一件事，从新版的《流星花园》上周一开播起，围绕它的讨论就一直不断。截至目前，豆瓣16000多人打分，分数定格在了 多少？ 3.0。 哎呦。 呦，这么高！ 是，我也觉得已经低得令人尴尬了。 嗯， 但依然我们觉得高啊。观众普遍吐槽，都快20年过去了，咱们这个内地的偶像剧怎么还这么老土呢？好像一切都是过时的，从演员到人设，从台词到服道化呀。 嗯， 哎呀，都让人怀疑是否身处2018年。哎，不适合拍就别拍啊，对不对？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砸死你， 那是个灾难。再来看啊，还有今天又有多部新片上映，其中《兄弟班》讲述的是华语乐坛经典传奇温拿乐队青春时节的故事。一群普通的穷小子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光鲜亮丽的著名歌手和演员， 这挺励志的哈。 嗯， 还有一个可爱的特工警匪喜剧片叫《汪星卧底》，是小狗当主角的，也是今天上映，讲述了纽约警局警犬麦克斯与他的人类搭档 FBI 探员弗兰克联手破案的惊险经历。 嗯， 哦，这探员还讨厌狗， 哦， 还派他跟狗一块上班。 哎呀，好，就是你得制造点冲突嘛，对不对？ 哦， 大家看了一下国产青春动画《昨日晴空》，昨日清空，近日发布终极版海报，并且宣布将于7月27号上映。影片实地取景自浙江兰溪，展现对江南小镇风貌的还原，同时展现了怀念家乡以及青春成长的故事。 哎，这个昨日清空这名字听着还挺吸引人的。 哎，而且 有点那青春动画的， 那种感觉和味道啊， 是吧。再来关注开心麻花出品的新片《理查的姑妈》啊，昨天首发预告片，黄才伦、艾伦、宋阳三位开心麻花功勋演员在这次在马来西亚合伙装扮成假姑妈、真姑妈，啊，和真姑妈卢靖姗呢，这个以各种姿态来登场，气场还是十足啊，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吧。 昨天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在未来的2个月时间里，210件套的珍贵文物将会带领观众走进神秘瑰丽的古蜀文明。展品包括三星堆的青铜人、神秘的青铜太阳轮、精致小巧的金面具、古蜀文明的终章见证、这个青川木牍等等，这个珍贵的文物啊。 嗯 嗯，咱们来看看大家迟到的消息啊。 迟到的消息， 哎，饕餮璇说了，我必须得吐槽一下我妹妹，我亲爱的妹妹，每次和她约会都必迟到半小时一个单位啊，啊，以半小时一个单位为计量单位。哎呀，一说我就冷静不下来，客观点说吧，概率没有 99% 也有 98%， 剩下几次都是我去她家找她，如今我们都是孩儿他妈了，她依旧保持着这个优良的传统，我也依旧不汲取教训，苦苦的等她，谁让我那么爱她呢？你看这个姐姐， 这是另一种秀是吧？ 哎呀，这种姐姐真的是前面说的这么激动，后面，哎，谁让我爱她呢？妹妹 批评别人都是为了表扬自己。黑乐乐说，不迟到的是你们不开车 啊， 哦！有一次我9点上班，6点多出门，堵在五环，11点到公司。 嗯， 我们就是房山到上帝嘛。 哦哦哦， 那您这个还真是不太远呢。 哎，还有一位，这个一位方块说了，哎呦，刚才那位河北老乡啊，碰见了，我也是河北人，也在北京上班，今天就碰上检查了哈，上帝啊，带我走吧。我觉得你别这样，别这么想不开，就是遇到个堵车你就带我走吧，你要带走你把你们老板带走啊， 招你了怎么着。31说了，哎，这事儿我得说说，我们高中的时候离学校家离学校特别远， 嗯， 也没通地铁，每天得坐头班车，还是会迟到。好在老师同学都特别理解，特别包容我，我也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包容而故意迟到，一直都是赶头班车，无论冬夏和刮风下雨。 你看看人家， 哎，特感人。 你看看你学，大家学习学习， 但是 对不对？ 头班车怎么还迟到？ 就是这个车就属于 最 那就 最早， 那就真的 没 办 法 了， 啊， 对吧？就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到啊。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迟到的那些事情，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经历的过的，或者是您见过的啊，都可以说一说。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啊。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郭工啊，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天天下雨什么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包括其实跟我们说一说，最近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要出行的话，尽量避开哪些地方好不好？ 嗯，好的。我们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天气呢，就是今天一个就是说早晨预报的这个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这降雨，和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这个雷阵雨的问题。其次呢，我们简单说一下今天的气温。关于今天预报的这个降雨的话，目前是怀柔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降雨回波，以阵雨为主，没有雷电活动。未来可能影响到密云，之后呢是减弱，移除本市。那么今天午后还预报了这个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从今天白天的天气形势上来看的话，副高是有所加强。这个副高西北侧的边缘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呢，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强盛了。这样的话就是暂时的不会出现大范围明显的降雨天气。但是今天这个空气湿度依然比较大，这个大气层级不稳定。白天随着气温的升高呢，再加上西部和北部地区这个地形的作用啊，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也就是西部和北部地区。还可能出现这个午后还可能出现这个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不过呢，这个降雨范围和强度呢都不会太大，影响到城区和周末晚高峰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这是关于今天这个降雨。那么今天这个气温的话，就是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和昨天的最高气温是很接近。昨天南郊观测台的最高气温是33.4度，今天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今天这个空气湿度大，天气还是一个闷热天气，要注意这个防暑。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就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就是重点就是天津和河北南部的这个高温天气。 其次呢是内蒙中东部以及这个河北北部的这个降雨天气。除了京津冀呢，就是从全国天气来看的话，天气是有这么两个主题，一个是暴雨，一个是高温。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暴雨的区域呢，今天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四川盆地的西部，甘肃东部、宁夏的南部，内蒙古中南部、黑龙江的中部、广西南部，这个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这个部分地区呢，可能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中呢是黑龙江中部等地的这个局地呢会有大暴雨。同时呢，这些地区可能还伴有这个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注意这个雷电以及降雨对交通的影响，特别是对航空方面的这个影响问题。这是今天的暴雨，全国来讲的暴雨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呢就是高温。高温天气的话，今天是这个陕西南部、华北南部和这个东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这个华南北部、四川东部、贵州东部、重庆、西南的南疆盆地等地呢，都是这个35度到36度的这么一个高温天气。其中呢，就是陕西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南部、湖北的这个东南部、湖南的东北部、江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新疆盆地这个南疆盆地的这个部分地区呢，是最高气温会达到有37度到39度，局地呢可能达到40度。这样的话，就去往这些省市地区的这个要注意这个，就是注意预防中暑吧。从省会城市来看的话，就是南京、杭州、合肥、南昌、济南，这都是35到37度，就是最高气温。那么这个像这个郑州、武汉、长沙，这都是在38度左右。那么最高的是重庆和西安，重庆呢今天预计的最高气温是40度，这个西安呢预报的最高气温呢是这个41度。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些这个省会城市的话，就是高温天气还是比较强盛的。这样的话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尤其是像这个重庆和西安，这都在40度以上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如果前往的话，就是注意防暑降温。一个呢，就是去了呢，就是要这个走一走、歇一歇呀、或者说这个穿的比较这个透气性比较好的这个衣服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起到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作用。基本上的天气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郭工啊，这个今天有几个问题啊，正好也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每次有的时候说一些天气情况的时候，经常会说到你们的一些专业术语，比如说什么低涡天气啊，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啊，就是这些，能不能给我们也说一说，比如说什么是低涡天气啊，或者这个词什么意思啊？ 低涡天气呢，就是说它是这个一个这个是逆时针旋转的，就逆时针旋转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天气系统。我们就称作是低涡。低涡呢，就是说它一般都是冷性的，然后它在旋转的过程中呢，会把这个冷空气带下来。如果是在北京，如果是在北京附近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它会产生一个冷暖空气的一个对峙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它出现降雨的可能性就很大。而且呢，有时候这个降雨还比较大，这么个情况。 叫低涡天气是吧？ 对。 那这个叫什么偏南暖湿气流？这是是一种什么气流？ 这个主要就是高空呢，它这个都是盛行的这个偏南风。偏南风呢，它会把这个南方的这个暖湿空气啊带到北京。它如果是整个从南到北形成一个通道的话，它的水汽输送的就非常的强。这样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出现强的降雨。这个一般呢就是说在夏季的话，主要还是就是副热带高压边缘，就是西部边缘会出现这样的强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高工今天早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天气知识的介绍啊，谢谢您高工啊。 好， 再见。 好，再见。 好，非常感谢这个高工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 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需要提示大家，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北苑桥。在京藏高速建祥桥北进京方向也有事故，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呢，后车拥堵也比较严重，队尾已经接近上清桥了。而在机场高速大山子进京方向有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呢，后车排队排过了尾沟桥。另外还有东五环平房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小交亭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都有短暂排队的情况。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今天是周五的时间，可能大家呢心情都比较好，但一定要冷静安全的驾车。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叔矮。 大家好，我是王一。 首先一定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对， 这包括浩杰也问了，说你们刚才连线的到底是高公还是郭公啊？人家是郭公，是我们的郭公。 对对对， 只不过是刚才我脑子短路把人叫成了高公。 郭建兴工程师啊， 哎，对对对， 主要是因为那个说了半天什么副高啊， 哎，副高偏南 外围啊， 暖时气流啊， 对对对对， 低窝。这个叫低窝天气是吧？我现在还知道学会了啊、哦！低窝是逆时针旋转的一个窝， 对对对，把冷空气带下来， 哎， 就有劲儿了嘛。 嗯， 对， 好，就哎，你看啊，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都挺有意思的。你看人家，如果我刚才在这想，如果他正着旋，是不是就把气流就旋上去了， 兜、哎、上去了？ 所以他倒着旋就给他旋下来了。 这个是咱们俩非常纠结的，我觉得啊，以咱们俩这个加减法都做成那样的情况， 就不要再解释天气情况了。 对对对对对，气象是个非常精准的科学， 哎，对对对， 要求精准啊，要求精准。 看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大北院超哥， 嗯， 作为一个婚庆行业从业者， 哎呀， 我们是从来不能迟到， 是你也迟到， 但是我见过从外地赶来的伴郎迟到， 嗯， 也见过主婚人迟到， 好家伙！ 当然，这些问题有我们在，就都可以不知不觉的解决掉了。 哎呦，你这个植入广告打的，我就不说你是哪家婚庆公司， 但不是人家这敬业的态度，还真的是 这个是啊，就包括他们在现场的应急处理的这些这个经验， 包括很多细节。 哎， 人家婚庆不在，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位叫糖豆说了，我迟到，我现在就迟到了，爆堵啊！大厂友谊大桥堵成狗了， 哎，你就说特别 大厂那边， 大厂啊， 是 对对对 啊，咱们那么远都能听到咱节目， 不忒远呀？ 大厂不远吗？ 但是要去的话还是挺远的，电波船还可以。 嚯、哦，他还问呢，说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在那堵着的？很多啊， 还要找 张立博呢，还说呢，前面两个河北老乡。我也来了，大厂进京堵了2个小时了、 他就是查车呢， 就查车呢 对对对，这样一个律师太逗了、大家都靠边站 哦， 我的老婆啊迟到了15年， 哎呦， 算不算？ 人家是律师， 小时候家里还迷信 啊、 还找人给我算命 啊、 告诉我什么早恋早婚 哦， 结果今年才脱单闪婚， 哎，所以 我一看，哎呀妈呀，律师这头像反正看起来岁数是不小， 哎，没有，这就是用实际案例告诉我们打破封建迷信， 对，不能 来看一下程小程就说了啊，我必须要吐槽一下我老公，我九点上班，他十点上班，早上闹钟根本叫不醒他，导致每个月啊，我每个月都会有二十几天的迟到啊，不是因为交通拥堵，而是因为他太磨叽了。我老公正在听广播，让他听到我内心的吐槽。程小程的老公，你听见了吗？但是我能， 你每天先备， 是这样，准备一盆凉水、啊，然后，不是那个，我能理解程小程的老公是这样，因为你比如说我十点上班，你九点上班，我在内心里边想啊，我才十点上班，还早呢，他就不着急，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你俩换个单位，对调一下， 那就有另一个赖床的道理了吧？ 对，就有老公开始吐槽了。我是程小程她老公，我老婆太能懒了。 齐峰说：“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上学迟到了， 哎， 书包给丢了， 嗯， 然后到了学校以后，发现书包丢了以后，心里边很庆幸， 嗯， 因为有作业。 哎呦， 没写吧你？ 对呀、 表面上是慌张的， 哟，还要表演一下， 很着急 哦、 结果上课的时候，人家把书包都给送了。那人好人多的是， 哎呦， 能让你得逞吗？ 哎，好家伙，这个正在那庆幸，哇，天哪，好， 就是 爱好， 内心中窃喜， 窃喜，这好，书包丢了， 都 而且 头一抛， 我是 谁？ 真丢了呀！好，这时候当当有人敲门，请问， 对， 这个 齐峰同学在吗？ 啊，你的书包给你找到了， 齐峰同学，快来谢谢一下人家， 我谢你。 哎，齐峰同学，你作业怎么没写呀、啊？老师说过多少回，没写作业也不许把书包扔了。 再来看其他的啊， 零零笨，我们单位某一年出差返京的时候，飞机延误、一直在机场待了四五个小时吧。同行的同事就我和我老公，当时还是普通同事 哦， 我们都是80后同龄人嘛。 嗯， 我们就聊啊，回北京之后呢， 嗯， 我们就越来越熟了。 那 后来之后呢，他就是我老公了。 哦， 这是迟到带来的好姻缘。 对，这叫迟到的，这才叫迟到的爱，是不是？ 你来到我身边， 这是迟到的爱， 带来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这怎么感觉越唱越不是味儿呢？ 你两个带着某种羡慕妒忌恨吧。 来看看啊，还有一位朋友，你说干什么都有迟到的。澎湃说了啊，我说个不好的吧，我跟我 前面也都不怎么着。 我跟我前妻去民政局办理离婚， 哎呀， 定好是早上九点钟到，结果我当天夜里一个人在屋里回忆以往 啊、 就越回忆越觉得难受不高兴，我就喝了两瓶啤酒，可能是快天亮的时候我才睡着，等十点钟手机响了。前妻打电话了，你是怎么着？不想离了还是咋着？然后结果婚还是离了，从此就没喝过酒了，时间观念改变一生啊。 这个当然也希望，这你这一迟到，你当时可能想就觉得这事就过去了。 我觉得你内心可能还是不想离， 对， 就想算了，我借酒装一下吧。没想到媳妇儿那么 那可能就是不合适呗。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和您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说这个机票的事儿。天价退票费，特价票不能退，网站加收退票费，这些机票退改签的乱象将得到管制。 啊，真的吗？ 对啊， 你管晚了，我上一次改签费1700。 人家什么叫管晚？管得好。 你早点吧。 管多少钱？ 我这 1700。 退票费1700啊。 哎呦我的妈呀。民航局发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对航空公司、线上旅行社平台等不同主体提出要求，规范客票销售这个退改签啊，其中明确航空公司退票费不得高于客票的实际销售价格。你这高了吗？没有吧？ 不，当然，肯定是没高啊，但是基本上就是占的比例也很高了啊！ 要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啊，不能简单规定 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 哦，你不能一句话就不给我退了，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同时呢，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应该明码标价，在官网、APP 等渠道显著位置公布退改签的收费标准，简化退改签的手续，缩短退票还款时间，为旅客提供查询退改签收费标准验真服务。哎，我觉得我刚买了一张机票，他就没按这个规定来，因为我买的时候，他在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叫做航空公司不知叫什么就不支持在线什么退改签政策，然后请您拨打电话详细了解客服什么东西的，就他没写明白，就是让我打客服呢。嗯， 他就希望你跟那客服聊一通。 哎，好。 比如像姓名书写错误啊、重复购票等旅客错购机票的行为呢，航空公司要提供免费补救措施。 哦， 对于旅客因病无法乘机并要求退票的，应该办理退票，并不得收取退票费。 哎， 根据要求呢，航空公司要在通知下发30日内制定落实方案。现在还没有制定落实方案呢。 哦， 针对公众普遍反映的线上旅行平台销售代理企业增加退改签费用这一问题。通知要求其不得擅自更改航空公司的退改签收费标准，严禁向旅客加收额外费用。在旅客购票过程当中，该类主体要清楚告知旅客退改签收费标准等条件。 哦，那他就是没有清楚告诉我，他让我打电话。嗯，然后再来关注一下， 感觉这事儿就是针对你的问题解决的呗。 哎，我也觉得。 你影响力还有， 快点落实，对不对？啊，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好几天了，对不对？你们现在才给我制定出政策来， 拉出去乱棍打死！ 你看我这个装的怎么样？啊，再来说一下啊，这个承建通州环球主题公园的首航公司近日发布环球主题公园度假区景观水系工程的设计和踏勘招标公告。那该公告内容就显示说，环球主题公园一期项目南侧准备再添28公里的景观水系。28公里， 这是不是今年水富裕了？ 哦，对，今年水没地儿排是吧？ 不至于， 在那挖条水沟。哎， 该景观水系建设工程呢，位于文化旅游区、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范围内。西林归九啊，九棵树中路、东林东六环。 你瞧这捋一捋来，到底是哪儿？ 啊？ 到底是哪儿？ 西林至九棵树中路啊。 哦，西林至九棵树啊。好， 东临东六环西府路，水系长度约28公里，水域面积大约为12.5万平方米。你干嘛这么高兴？我念错一个地儿。 对，只要不能光我自己脑子短路啊。 对呀、啊，就来昨天聊什么话题，脑子短路。你看今天， 你看我跟你说，配合我们节目的各位啊，人真的大有人在。比如说有一位叫谁的，我看他叫百森。他就说，你看啊，我跟你们说说，你们昨天不是说迟到吗？昨天说的是那个叫愚蠢的事儿啊，是最傻的事儿吗？我听着特高兴。哎，我马上要到公司的时候，突然北边就开始下雨，天就阴下来了。我自己很清楚啊，马上就要出五环了，但是我越听越高兴，我越听越高兴了。再加上雨大，我也看不清道路，我觉得自己离口还远呢，然后就一脚油门，哎，给干过出口了哈。结果听完了你们的节目，哎，我就光荣的迟到了。你看我昨天的一件事是不是符合了你们两天的话题？ 有工儿，要不然您去环球主题公园去逛逛，散散心。 你要不您跟我们说您今天发什么什么事儿，我们明天接着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大家哪些奇闻异事啊？ 行，我说两条啊，有用的消息。一个是今年去往马尔代夫的外国游客特别多，增长了10.5%。前五名的国家啊，今年上半年，中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印度。中国以12.7万人次游客啊位居榜首。另外呢，要跟大伙儿说的是，美国著名的太平洋海岸景观公路加州1号公路。在因大规模泥石流中断14个月后，于18号恢复通车。 哎呦， 但是相关路段的作业工程尚未 全面完工 啊， 部分时段呢仍可能会采取单向通行的限制措施，它会有一些 调整。他们这个工作效率就是低， 是很低。 修个路14个月，你还没修好。 这是2017年5月20号的时候 啊。 这个大瑟尔路段因为大规模的这山体泥石流导致这个没法过了。 它多长啊？ 1年多来工人加紧修复路面，整个工程耗资5400万美元。 我就想知道它多长的路。 嗯， 多长的路？ 大约0.5公里的路段。0.5公里。 零点五公里。 哎，这个事儿我还真是，因为我不是在这个交通广播做一旅游节目嘛，当时采访一嘉宾，他就是在3月份时候计划呢，5月份去，结果他5月份的时候知道了这个，他8月份去，2017年8月份，他想着，今年是对，2017年8月份，他想着这不是这么多个月，怎么也 三个月都修好了吧？ 结果到那之后，人说还没研制出方案呢。 哦， 所以你想，他要按照他那节奏，更去不了了。 好家伙， 这才修好， 0.5公里，14个月，嗯， 对， 加油啊！好，来看一下， 急了都。 哎，再来看一下 HYJ 就说了。呀，我有一次去参加英语直升考试，我在考场周围转了2个小时，我才找到考场。 哎，这个， 您确定您是想进去吗？ 是啊， 您确定您想进去吗？ 是英语路牌吗？ 哎，我迟到了50分钟啊！ 哎呦， 监考老师不让我进呢。我说，你看我都在外面转2个钟头了，您不让我进去，我多冤呐！后来人家看我 ，please， 哎，年老忠厚，就破例说，你让你进去吧。结果让我进去的同时，我又来了一句：“那您能容我再去趟厕所吗？” 你再去一会儿，您这考试结束了。 哎呦，我天哪，真是大哥啊！ 姚兰说：“暑假了，儿子一起在家听广播，要求我一起互动。 哦、 去年我们搬家了，每天早上要提前20分钟出门送孩子上学。 嗯， 儿子自己的生物钟怎么也调整不过来， 嗯、 连拉带拽的，每天都不迟到 啊、 哦！哎呀，直到有一天。”路遇交通事故大堵车，儿子那天是最后一个到学校的， 嗯， 这下给了震撼了，从此改掉了他磨蹭的小毛病。 哎， 你看，现实教育了我们。 对对对对，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四丫头现在正在黑龙江听我们的节目，边听边笑，周围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没事儿， 你去那儿干啥呢？ 放公放。还有新朋友老张问我们在哪互动啊？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哎，你知道吗？就是这，如果你是最后一个到学校，就是学校特别安静上课、 嗯， 你一个人进学校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特别压抑。 哎呦，我总有一种即将登场的感觉。 哎呀，我们的脸皮毕竟跟你不一样，薄。 再来看一位匿名的朋友 啊、哦，这也匿名、 啊。每天上班路程很远，平均时间要1个多小时。每次早上我一看导航呀，要迟到了，或者是呀已经迟到了，哎，就催我朋友开快点。他总是带着起床气的说。我别催这么堵，再说了已经迟到了你着啥急，我的内心呀就各种焦急。后来单位旁边开了一家早点店，哎，糖油饼非常好吃。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和我朋友说，你开快点，早点到咱能吃点糖油饼。然后奇迹出现了，他居然一改以往催促的不理会的态度，眼睛一下放光，然后起床气也没有了，立刻加速超车。我就看着导航显示的那个到达时间越来越早越来越早越来越早越来越早，现在我就找到规律了，只要和他说吃糖油饼，早晨上班一定不会迟到。 你不会超速了吧？这、 我想问你这位朋友啊、嗯，你这个朋友是男的吗？他有对象吗？推建议 他朋友不就是他对象吗？ 他未必啊，是不是？那说的是朋友嘛，又没说是对象。 不是 如果他不没有对象的话，我们把苗山介绍给他，两个人都爱吃糖油饼。 你不也爱吃糖油饼吗？ 哎、对， 这么多天吃早点，你就今儿一天没吃油饼， 是吧？你们俩的错。 但是今天我吃了。 哎，就后来这位朋友匿名的朋友终于不匿名了，准备起来骂我们哈。 我们这个节目组就是个油饼节目组。哎，这是时间差不多了。 哦，还有，哎呦，还有20秒钟，我们时间就要结束了。 对对对，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各位一路上的陪伴，衷心的祝愿您不要迟到。 对，迟到不好。 哦，对了，忘了说，我叫大帅， 他就要走了。 我叫大帅， 我是王毅，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感觉就有不